一人秋风。 谢谢大家掌声。 是我这么说的 那杨明 这玩意儿都够突然的，您知道吗？说这半截话上了一姑娘，吓我一跳，他这半截就扔那儿了，那啥玩意儿没鼓没指挥，再唱一段。 疼了

希望大家喜欢啊。

玩啊。